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子一以礼双节。是故，圣义地相与诸形象都无有异，不应道理。从前面的繁解与顺势说明，如果圣义地相与诸形象是无异的一相，就有诸形象无有差别相的过失，以及修观行者更求圣义地相的过失。所以知道执着二者是一性的见解，与事实不符合，是不如理的。或圣义地相与诸形象一向异，不应道理。从前面的说明，圣义地相与诸形象是一向异相，就有诸形法无我性，非圣义地相的过失，以及染净二相可以同时成立的过失。所以知道执着二者异性的见解不符合事实，并且不符合道理。若于此中作如是言，圣义地相与诸形象都无有异，或一向异者，有此道理，当知一切非如理行，不如正理。好，鬼二节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子二别记重节。如果在此圣解行地菩萨的集会中宣说圣义地相与诸形象都无有异的一性见解，或者是宣说圣义地相与诸形象一向异的异性见解，从以上所说或是一性执着与异性执着的道理，就可以知道这两种见解都是不符合正理的。所以依据一性见解或者是异性见解来修行，都是属于不如理的修行，便超过诸法异性的长行广释中的第二科如来正达。解说完毕。看下面的经文，善清净慧，如罗背上鲜白色性，不易施设于彼罗背一相异相。悟三便超过诸法一义性相，分成两科，第一科己一长行广释，分成五科，这是第三科根三举喻重释。佛正式回答菩萨对圣义地相与诸形象一义性相的提问后，又列举了十种譬喻作为说明。这十种譬喻是依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来说明的。第一，罗被白色异异喻与第二金与黄色异异喻是依色尘来说明。第三，空喉声曲异异喻是依声尘说明。第四，尘与妙香异异喻是依香尘说明。第五，胡椒腥味异异喻